长把心担，想到此处把晴雯叫，你快去潇湘官院哪走一番。晴雯说没有来由，干什么去？宝玉说送两条绢帕问问安。那晴雯匆匆来到了潇湘馆，黛玉此时正要安眠，听说是晴雯前来送绢帕，心中猜测了老半天，接过来一看是宝玉的旧绢帕，气揣肚，灵犀归心入了圈，对晴雯说